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虽然在冬天听到海浪不是一件特别舒爽的事情啊，可能下意识的你会裹紧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期待夏天，光脚踩在沙滩上的那种感觉，去期待它。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为你选了刚刚过去的2017年几首还蛮独特的歌曲。开场曲是来自红白色乐队的海浪，他们的歌词少到只有一句话，但是依然有一种夏天的味道。继续让我们听到的是期待了很多年的朴树，终于在去年 发布了新专辑《猎户星座》，而且今天节目当中还会有彩蛋，就是我们在播出刚刚四天五天的时候，很多朋友想要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而且我们的记者还专门去采访了一位小伙伴，待会儿在半点左右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先来听朴树。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停下跪着冷漠的世界，曾将你善待，所以你言不危险。哦哦哦哦，坠入恶意深渊，输掉一切，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小心翼翼地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彻夜不看这书，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搜寻的痛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就奄奄一息那个真诚的我，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ime go on,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s no fear in my heart, God comes me to my mind。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渐渐习惯谎言，并以此为荣。哦，眼泪没有草原。就忘了你是马，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彻夜看个书，敢不敢这迷方坠落，让我再次两手空空。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一整年，恐怕猎户星座的上线发行应该是燃起了很多90年代校园民谣的听过来的朋友。就当时也有人说过嘛，说找朴树签名的时候说能不能下一张专辑不要让我再等四年了，朴树说好没问题，结果一等就是14年。好吗，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题目 The Fear in My Heart。 朴树呢非常诚实的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心中有恐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认识的朴树。当然对这首歌的另外一份喜欢是来自电影《冈仁波齐》，也是真正的用脚步在丈量每一寸世界。一整年的新歌有很多，你最喜欢哪首呢？在2017年你最喜欢的新出片的歌手或者是新上线的专辑有哪些呢？而下面这个声音，这是曾经在2年前的数码广告里面曾经出现过，他是李宗盛的徒弟，也是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李建兴，在家乡。同样也是在去年发行的专辑《仍是异乡人》。 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九大八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影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旧纸不语万金，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初衷别忘记，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发，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旧纸不语万金，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 忘记。 志至初衷别忘记，这是在2017年新上线的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李建清所演绎的《在家乡》。很久不说方言，很久不回老家，甚至是每一年春节前后只回一次，也会感慨这儿不方便，那儿也不方便，没有新的城市好，没有新家舒服，甚至那些 小伙伴都没有新环境的同事有趣。但是这些都真真切切的被李宗盛、被李建清写在的歌曲里面，在家乡，这是一个让人回味又感慨的坐标。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光临。来到这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我们具体的节目互动方式。我们的节目依旧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是音乐，下半部分是来信时间。准确来说，下半部分的节目是交给你的，你可以把你的心情、祝福、关于亲情、友情、爱情都可以告诉我，并且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而且在今天，因为是周五嘛，前段时间呢，也是有朋友主动，希望接受采访，我们的记者也到前线去采访他之后，我们待会儿可以来听一听他的声音，一共分为了两个部分，在上半部分的靠近半点的时候和下半部分的开场，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话，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说的。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邵一贝在去年新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可能是让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清润如水的感觉。去年他一共出了两首歌曲，一首是在年初情人节，一首是在年末，而这首《我所谓的爱》在年初情人节。就 是我在去年听了很长时间的一首歌曲，经常单曲循环。因为这段歌词，愿做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和你的母亲，愿做一个卫兵，守护着你。爱的至高境界可能就是不分角色的陪伴。刚看到在公众号上有很多朋友来了啊，思琪还问我说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是思萌，思是思念的思，和你是一个字，然后萌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名。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有声来信，还会多一个声音，他在我们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有很多话想要说，甚至说想要告诉另外一个人，所以今天也是马上要专门为他的祝福放一首歌。我们的很多声音都会陆续的进入到节目当中，而有一些甚至我们会有记者去专门到前线来采访。我们待会儿就来听听今天这位朋友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帮他出出主意，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你就可以告诉我你此刻所想的，来听听看。 我是音乐台的一个忠实听众，然后我的名字叫小轩，然后呢我今天来主要是想为我即将要出国的一位好朋友点一首歌。 你们平常是什么关系？ 平常的话就是同学关系，但是现在要毕业了，即将就不是了。 那你为什么想给他点一首歌呢？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他的决定是出国留学，然后我的决定是留在国内工作，两个人就可能以后见面的时间就会很少。我想点一首歌表达一下我们四年的感情。 他的性别，他是男是女？ 女生。 那 同学关系。 那你们平常是私交很好的朋友是吗？ 有私交吧，但是不能算特别好，但是有什么就会说什么那种朋友。 既然是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为什么要给他点一首歌呢？ 不知道吧，可能就是那种感觉让我觉得，虽然我们俩不是经常交流或者是一起玩啊，怎么样，但是他要走了，我突然心里那种感觉就变了，就好想说在他要走之前做一点什么，然后我就想点一首歌送给他。 那你今天要点歌的这个举动，你们在一起的朋友或者他本人了解吗？ 不知道，我就准备当天就是找一个契机让他听一下节目。 他叫小轩，然后两个人同学关系，四年感情，一个要出国，一个想要把一首音乐送给他。我们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问他，你想要点什么歌呢？他说不知道，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就好想送一首歌曲。好吧，可能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说，我们在后半时段再来听听看。再见再见，送给你即将出国的朋友。 再见，如果永远都不再见。

他和他的大学同学要出国了，四年感情，送了一首歌曲，不知道送什么，我说再见再见吧。其实歌词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最好不要说再见。感觉他有很多话想要说，那我们这会儿就来听一听他录的第二段音频，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藏着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知道我们节目的具体互动方式了。同时我们在下半时段也是有声来信环节，你也可以为这位叫做小轩的伙伴提出一些建议，我们来听听看。 他这个朋友跟其他的朋友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特别之处的话，我觉得别人可以说是朋友，这个老派一点的说法有点像知己啊。然后不管做什么呀，或者是不做什么呀，老是觉得是有那么个人在看着你， 嗯， 就这种感觉。 你们平常会在一块儿就是一块玩或者是怎么样吗？ 很少吧，但是有一次一起出去唱了个歌，而且是都不知道他要去，嗯，我也不知道他要去，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儿，然后就偶遇了，在那个局上也没有怎么说话，就那种感觉特别奇妙。 你们在那天唱了什么歌还有印象吗？ 唱的什么歌？他好像没有唱歌，然后我唱了。 你唱的什么？ 我唱的忘了，真忘了，真忘了。 歌已经记不住了，但只记得 对那个瞬间还是挺记忆深刻的。 你平常私底下跟他的交流多吗？ 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嗯， 就是今天单纯知道他要走了，想给他送一首歌。 对，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因为平常也没有怎么交流嘛。但是后来一听他要出国，因为一旦出国可能就是一年啊，或者是好多年，甚至毕业之后就不会再见了，就那种感觉或者那种冲动，那种让我想要做一点或者点一首歌送给他，作为离别的礼物。 作为离别的礼物，天哪。原来不是朋友，是知己。接触不多，可能那次去 KTV 的时候唱的什么歌都已经记不住了，满脑子可能眼中都只有他的样子了。好了，不知道什么关系，但是那非常感谢小轩的声音，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节目记者到前线采访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故事给更多的人来听。这首歌曲可能如果让我来说，它有一种似是非是的感觉。希望能把这首歌送给你，也希望你能和他再次见到。如果说有机会，下周我想听一听看女生听到这些祝福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回馈。 你记得吗？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我走过没有回头。我记得我快忘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我唱歌没有对过，但我记得，可我快忘了。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让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 那是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 想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想，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两首歌曲送出去之后，不知道那边的那一双耳朵，即将出国的耳朵，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馈。下周呢，我们的记者会再去想办法联系到那个女孩子，看看她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想说的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要说的祝福，想要故事，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回复关键词故事，然后也可以联系我，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的记者会去找到你，会去把你的声音采录下来，我在节目当中也会为你选择合适的音乐送给远方的另一双耳朵。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继续我们来听到今天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的第一封，来自小韩。 我叫小韩，我是特别想给我的合作伙伴点一首歌，因为去年是到职场的第一年，挺多事情其实不是特别懂，但是他很体谅我，而且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如果是今后有可能的话，真的特别希望能跟他长期合作下去。当然我也会在职场当中会学习更多的东西，然后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我想点一首《追光者》，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像追光者一样，事情越来越成功吧。 入职第一年，感谢在工作当中的对自己相辅相持的小伙伴。追光者， 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光梦。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站在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来自小韩的有声来信《追光者》。今天第二封来信呢，是来自我的同事，他要点播给大家的一首歌曲。他在2017年其实也遭遇了很多，其实这段声音也算是一个半总结性质的语言，我们来听听看。 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林志炫演唱的一首《说不出的告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首歌也算比较老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特别喜欢拿出来听，也许就是因为2017年可能刚刚离开我们吧。其实我们告别着共同的2017年，也各自告别着各自的回忆，有的告别充满喜悦与期待，有的告别则怀着不舍与眼泪。可是不管怎么样，时间向前走，该走的你怎么都留不住，即使说不出口，心里其实早就接受了。人生的故事有好有坏，没有人能撼动过去的选择。无助的时候往前迈一步，或许就是告别过去的最好方式吧。 灰尘的飞机划进了无边的天际，一样的天气，两种心情，装满回忆的心里，留在原地是爱的纪念品。这一趟旅行写完了故事的结局，没有惊叹句，没有疑问句，如果我不够坚定，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称心如意。我远远看着你，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却有个声音在我心里挣扎着要出去，从你眼睛看不出你是否找到新恋情，那么犹豫刺痛着我不可能忘记。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越淡风轻，当我是个曾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这一趟旅行，写完了事的结局，没有惊叹句，没有疑问句，如果我不够坚定，喊出了你的名字，打破沉默的僵局，我该说对不起还是称心如意？ 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我说服我自己没有我你会更顺心，可能你已经是不甘心，还是依然爱着你？在告别之后，让它随风去。记得我曾经那么爱着你。 据说这首歌曲也是根据真真切切的感情故事来改编创作的。这样的音乐有很多，这样的节目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刚刚有很多人在说，听到小轩的那个所谓的友情祝福的故事，说，哎呀，两个人关系肯定不一般。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们都好奇。下周五看看我们能不能采访到第二集。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一个节目互动方式，文字语音都可以。在这里每天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基本上就是留给你的，你的声音，你的文字，你的音乐全部在这里，我们用实实在在的这些祝福送出最美妙的音乐。那一抹微笑，他在平台上跟我说，十二点的节目一直都在听，但你聆听走了，你的故事，我的歌又回来了。不管换成节目，一直都爱九七四。他还说了，元旦那天一个人看了《前任三》，说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说散就散》，因为走散了才会想起，才会心痛。刚好这部电影下午我也要去看。 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像花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痛还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